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当整个世界快睡着的时候，我还在想你。你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吗？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 可能你已经不记得我了，不记得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但我知道我不会轻易地把你忘记。 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 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在每一个孤独的夜里，我都好想和你说， 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现在的我，需要人陪。 如果你也需要人陪，每周三、周五晚上11:00，我会在这里准时出现，为你放歌，陪你聊天。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困惑，不一样的期待。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 我是吴周彤，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 You，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 你我的相遇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欢迎收听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我们一起来关注情感心理健康。每周这个时间我们会邀请一位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围绕情感话题以及情感和心理的关系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 上面有我们很多的内容、故事分享以及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和辅导。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长期从事心理健康工作的黄大庆黄老师。你好黄老师。 吴老师好。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一个话题，就是高考之后的离婚潮。现在呢，我们正好是这个时间，我们也周边也有一些真实的案例发生，我们也谈论到了，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父母在高考之后离婚。今天我们继续聊一聊为什么啊。因为有很多的家长啊，在我们平台上留言，也和我们交流，他们认为呢，高考后离婚真的是为了孩子着想。那我们就先想问一下这个黄老师，高考前不离婚对孩子一定是有好处的吗？ 这个我觉得很难做一个非常肯定的这样一个 回答。我觉得得就事论事，对吧？ 对，看看家庭，看孩子，看父母，这都有关系。 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备战高考的孩子往往心理上是非常的脆弱和敏感的，因为他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对， 他已经在那个独木桥甚至是那根绳子上行走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再有一些风吹草动，家里边再出现一个问题，对他的备战或者对他的这个高考成绩，我个人认为还是确实是可能会有影响的。 对，我觉得吴老师这点说的是对的，就是在孩子高考那个阶段或者准备高考那个阶段，其实他的心理压力 已经是很大了。如果这个时候在他的家庭环境，甚至咱再说大一点，这个外部环境下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对他有冲击力的事情，比如说父母离婚，或者说自己的这个亲人去世，比如说姥姥姥爷爷爷这辈的人去世，这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他需要去分出一些心理的能量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去关注这个问题。你想他心理的能量就那么大，他要把他所有的能量都投入到他的高考复习当中去，跟他要分出一部分再去，那这个量不一样了，那个产出肯定会受到影响。 那我们在想另一个问题，难道高考前后来考虑这个问题真的是对小孩有帮助吗？就比如说一段婚姻他们已经证明他们已经不可能维系的时候，一直拖，要拖到高考结束之后来做，对孩子是不是真的好？很多人认为呢，是因为是不会影响他的高考或者他的学业，真是这样吗？那我们在抛开成绩来说啊，我们从他的成长和心理学角度来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说，可能高考之后你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而且呢，你们两人分手，可能对孩子的成长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为什么？我个人的分析是这样的：以前呢，他小，他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或者说无论是从生理上心理上，他对父母还有很大的依靠。这个时候呢，你们说你们分手，分手的时候的话呢，可能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影响啊，让他变成单亲的孩子。但是我觉得他可以还可以有依靠，他这个时候还没有自己独立的去面对社会的能力。但如果说在他独立面对社会有这个能力，或者说已经心理成熟的这一刻突然发现父母已经不在一起了，那对他未来做出的选择会不会是一个特别不好的影响？也就是说他那一刻他可以自己去做选择了，他以前小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能力做选择，他只是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缺失，而这个时候如果说已经到了高考结束之后了，他已经要去校园了，因为我们知道学校是一个，大学校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它是一个人年轻走入社会之前的一个很奇妙的这么一个环境。在这个时候他如果带着这样的一种突然之间啊，变成了一个单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进入的那个校园，大学校园的话，会不会他对今后的成长是不好的？ 其实我觉得吴老师把这个情况分得更细了一点哈。其实我觉得就是 因为好多夫妻他就认为，我们出现问题了，我们先别着急，我们先等着他高考完了。其实也许之前把这事儿搞清楚或者说解决了，那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是更好。其实父母这么做不外乎说是因为希望孩子不要受太多的影响，对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就是夫妻之间是一时的冲突，还是一直的冲突，就像吴老师刚才说，有可能是的，比如在高考的时候夫妻之间一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分歧，很大的冲突，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如果说父母觉得这个时候对孩子怕有孩子对孩子有影响，我们暂时不解决，等这个高考完了之后再解决啊，这一时的冲突啊，我觉得这种暂时压下来的问题我觉得不太大，这对孩子应该还是有帮助的。就比如夫妻之间因为比如买个什么东西大件的东西，或者有一笔钱不见了，然后说不清楚，这时候我买孩子马上还有一个月两个月高考了， OK， 媳妇说我现在不跟你吵啊，你也别跟我闹， OK， 咱们等孩子高考完了之后再去理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种一时的冲突，这种一时的把它压下来，可能对孩子的高考是有一个有益的影响。就像说的，在他这个备战的这样一个焦虑的时期，你不给他增加额外的负担，额外的压力。但还有一种呢，就像吴老师说的，是一直的冲突，其实夫妻关系一直都不好，对吧？然后就一直走到高考这个时候呢，已经到了一定某一个程度了，这个时候是不是还要一直装下去？就像说是不是还要做一对貌合神离的这样的一个夫妻？ 不是，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以前呢，在高考之前上大学之前，孩子都是由父母盯着的， 对， 他不管怎么样他要回家住，对吧？ 对， 不管怎么样，但是呢他马上要进入相对自由的大学了，没人管他了，相当于吃饭洗衣服上不上课干嘛晚上去哪儿，没有人管他了， 这样的环境本来就容易让孩子感到一些迷茫，甚至是找不到方向。 对， 那这个时候父母离婚了 啊， 那对小孩的心理更会产生突然的负面的影响。如果说你高考刚一结束，因为现在我们说的是高考之后的离婚潮， 嗯， 对不对？高考之后的离婚潮其实就是六月到九月这几个月。 对， 你想想啊，就比如说我马上要上大学了，我考完考上大学，突然砰汤，我们家里边我父母离婚了。哎呦，那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我自由了。现在呢，家庭好像更自由了， 也自由了 ，彻底没人管我了。那对一个小孩来说，会不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吴老师这个担心确实有一些极端的，那当然这不是普遍现象，但确实有极端的案例。就像吴老师说的，就在这个时候，孩子缺乏一个家长的监管了。 对啊。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行为呢就不受约束了。 你说你上初中也好，或者上小学也好，你父母离婚，虽然说有单亲那种极大的这种伤害，但是他毕竟他还是要回到父母的身边， 对， 还是要让父母不管是由哪一方来照顾他，来抚养他，来每天监督他，对吧？ 对， 那他还是在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慢慢的成长起来。但是你在这个阶段突然之间说我要离了，你想这孩子就已经是放假了，就彻底就没人管了。 对， 那他你想那你们那离吧，好，行了，我自己独立了啊，我闯社会去了，我进江湖了，都有可能啊。 太有可能 了，是不是？ 太有可能， 马上有一些坏东西，甚至一些咱们说严重点，那些什么吸毒也好，包括怎么也好，甚至诈骗呀、啊、包括还好好多东西都会趁虚而入。 对，说再极端点，比如说传销。 对啊， 就因为他这个时候他失去了亲人的一个支持， 嗯， 然后他对这个亲情也不太相信了、 嗯、 假如这个时候有人来去给他以支持，给他以关心，就像传销一样、 嗯、 给他去洗脑、 嗯、 他就很有可能被套进去然后出不来、 嗯、对啊，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就像吴老师说的抽烟喝酒，原先都不干的、啊、又抽烟喝酒，甚至有一些去染毒什么的都有可能的。 说的不那么严重，最少的影响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对于一个年轻人进入校园里面对爱情的那种憧憬和向往。我们知道很多人一进大学，同桌的你是吧， 是的， 哎，白衣飘飘的女生啊，什么就各种美好的那些校园 对爱情的向往 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对， 那时候是青涩的，那是美好的。这下可好啊，进去的时候带着的是父母离婚的最后的结果。你想他能够去享受在大学里面感情的那份青涩和美好，享受不了。我认为一定对他会有影响。 对， 他在选择这方面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好一点的可能就是我惧怕他，我不去接触他。 对， 然后不好一点的可能就是玩世不恭， 不，要不然自卑，要不然就是自爆、 啊、 哎，就是会用一些更极端的方式啊，产生一种心理的报复啊等等这样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在高考之后选择离婚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儿， 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儿， 对吧？哎，因为我们之前说了半天为什么，是因为都是为小孩考虑，现在这么一分析的话，我个人认为呢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说这样做对小孩对你的孩子就好。 对，就是之前呢大家那个尤其是大人可能一厢情愿的， 嗯， 觉得孩子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判断，什么都不懂， 嗯， 但其实忘了孩子这个阶段已经是成年的一个阶段了， 嗯， 这个阶段而且更是他价值观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嗯， 如果这个时候父母离婚了，然后对他的这个影响完全是天塌地陷式的。 对，而且呢我们相信就是说这个时间选择离婚的人，他一定不是说突然之间偶然撞到这个时间的，他前面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 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 对，那就又回到你刚才说这个话题了，就是貌合神离的婚姻对小孩的影响到底和那种单亲家庭对小孩的影响到底哪一个大，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嗯， 啊，因为就是说很多人他持续的有一段时间去掩盖他，或者说去不让他去暴露出来啊，到最后哎选择在高考之后啊分手。那之前一段时间一定是貌合神离，对吧？ 嗯。 那有人说了，就是这样的掩盖呢，可能对小孩要好一些，因为呢他们过早这么早的就变成单亲啊，或者说我们刚有矛盾我们想离的时候呢就离了，那对小孩是不负责任啊，那小孩还没有长大呀。 嗯， 现在有很多人都有这种观点，说这个小孩长大了以后我们再离吧，我们先这么凑合过吧。 嗯， 那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到底是单亲对小孩的伤害大，还是说这种貌合神离的婚姻对小孩的伤害大？ 嗯， 我觉得这两个不能不好对比哈， 不好对比。 如果好对比的话，我也简单的说呢，就是貌合神离的要比单亲的伤害更大一点。 哦， 但是单亲呢，我觉得跟什么比呢？那是跟双亲，就是跟健全的家庭。 啊，单亲跟双亲比， 对吧？啊，那明显好像感觉单亲的会比双亲的差一点，因为少一个人嘛。 嗯， 但我觉得重要的是家庭，就是无论是父母是一方的还是双方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什么样子的。 嗯嗯， 如果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健全的 OK， 那他的孩子就不会对是单亲的家庭还是双亲的家庭有多大的影响。 嗯， 你想一想，有些单亲家庭是迫不得已的，比如说父亲这一方因公牺牲了，那被迫成为单亲家庭的这种，对吧？不是因为离婚成为单亲家庭的这种。 嗯， 那这种只要的父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正常的，那对孩子就不产生影响。 嗯， 但貌合神离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呢？就是自己的父母爸爸妈妈顶着夫妻之名， 嗯， 顶着甚至说顶着好爸爸好妈妈这样一个名字，跟自己其乐融融的这样的假装的生活，这叫貌合神离。 嗯， 其实心理学上有这么非常明确的这种研究，就是说夫妻之间如果沟通不良的话，就是这种状态经常吵啊闹啊，然后不会好好的相爱，这样的状态在这样家庭模式下成长出来的孩子，他将来逃学厌学，然后这个工作不稳定，然后婚姻状态对婚姻不坚定，然后恋爱出现问题的几率要比在那个沟通良好， 嗯， 就是非貌合神离这样状态的家庭下几率大得多得多。 你说的非貌合神离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们其实是可以分开的啊，就分手的， 对， 这种状态。也就是说父母是否在婚姻关系内和对孩子的伤害并没有必然关系。 对， 这样来理解对不对？ 对， 就是说这个父母是不是在婚姻关系内和对小孩的伤害的深浅呢，其实没有必然联系，就相当于说两个人的夫妻之间的关系 在法律上可以是分开的， 法律上是可以是分开的，但是对小孩呢可能也是可以去教育他，也可以让他去成长的。 对， 有的呢是在法律关系之内好像是没有分开，但是对小孩的影响和伤害却很大。 对 啊， 所以我说就是这个家庭给孩子的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嗯， 就是父母两个人可以分开，但是对孩子的爱是一点也不减迟的，然后同样让他感觉到，哎，我的爸爸妈妈对我的爱是什么样子的， 嗯， 跟这个拥有法律关系的爸妈无二。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两口子啊在一起时间长了，你说怎么掩盖，你怎么去演戏，对不对？你演不出来，你就算是演的话呢，也是这个面上， 面上 的东西。 对对对， 你说貌合神离，你说小孩能看不出来感觉不到吗？我不相信。 小孩的眼睛才是最尖的， 哎，他一定能感觉到，他只不过他也不愿意去点破他而已，他或者说在心里深处他也不希望我父母之间就会真的像他想象那样就不好了。 对对对对， 其实他也是一种配合着来给你们 演戏， 他只是来配合的。 对， 哎，这种冷漠的气氛有的时候呢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更大的伤害，因为小孩他没有办法有能力去勇敢的去把这一切打破。就一般来说，就是现在可能会有一些，甚至是这个趋势会增加，就过去的话小孩都就认为呢，传统里面家里面就是父母应该在一起啊，一旦离婚了那就说明这个家庭破裂了，哎呀太可怕了， 对， 受伤害了，就天就塌了。 对， 对吧？以前呢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所有的作品，很多的一些东西都是这样来形容的。 对对对对， 现在的孩子呢，现在其实我认为有已经有一些改变了，就包括我们之前说的一个案例，就一看到父母不好就劝你离。 对， 就你不要在一起过了。 对， 这样对我好，对你们也好。 对， 对， 现在有这样的意识的孩子或者说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对， 嗯， 其实我觉得刚才吴老师有句话说的我特让我认同，就是孩子在配合父母演戏。 嗯， 其实在孩子配合父母演戏这样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最容易变成什么样的人啊？就是低自尊的人。 嗯， 长大了可能也是，哎，我谈恋爱了，我也就是去迎合对方，哎，对方喜欢什么，即使我不喜欢，我也不想说，哎，我就迎合着你。然后同事喜欢什么，我迎合你；领导喜欢什么，我迎合你。慢慢慢慢的，他只是去配合别人做，做不了他自己。那这样的关系到最后肯定会失败的。 没错，啊，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夫妻的关系是否对孩子造成影响呢，不在于他是不是在法律之内，或者说是不是单亲，或者是哎。一个完整 对 啊，真正的完整是应该是看看你这个父亲和母亲给予孩子到底什么样的教育和爱。 对， 哎，也许呢你们不在一起过了，但是你们同样也可以给孩子你们的教育和爱， 对，发挥出你们的， 哎， 发挥出你们的应有的父亲的角色，母亲的角色。 对，就在你们的就不同的方式上， 对对， 来体现这种爱和教育。 对 对对，这样的话呢，我认为孩子他不会因为你们两个人啊，我的父母离婚了或者不在一起了，就会受到这个人生的一些所谓的内心的打击啊等等伤害什么的。 对 啊，所以呢，首先我们要肯定的说出我们的观点是，如果真正为了孩子好，不应该去假扮好夫妻。 对， 这是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观点，对吧？ 对， 而应该真正去经营好自己的婚姻才对。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经营下去了，也要坦诚的，而且呢要妥善的去处理好，而不在于说你是不是在，哎，是高考之后呢，还是高考之前呢，还是在上这个中学的时候呢，或者怎么，这个呢跟这个我认为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对，没有直接关系 啊，只不过在现阶段看似乎这样做可能更妥善一点，是吧？好，那我们听一首歌，接着好想和你说。 为了什么男人的顶上总放着甜，什么信仰都没有，为婚礼存钱，怕你突然出现。为了什么有过去的人会相信你， 经常过的失落，笑话就 一样的困惑，不一样的期待。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 我是伍卓彤，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me and You，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 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想问天，你在哪里？ 想问天，你在哪里？ 想问天，你在哪里？ 想问天，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 我想问问我 这些年我经常问自己，你是否还要回去。 一开始 我很坚定，可后来 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 如今我选择这样的方式来见你，我想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 我只希望我们还能在回忆里拼凑出一些美好的东西，所以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此刻我只想告诉你， 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 好想和你说 我的梦。 我是吴周彤。幸福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情感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我是吴周彤，请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ming You，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有我的相遇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欢迎继续回到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卓彤啊。我们一起来关注情感心理健康。在夫妻的关系方面来说的话呢，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做了父亲和母亲之后，突然发现呢，孩子呢是维系感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但是呢，这个纽带不是胶带，我们都知道有一种东西是可以把两个东西捆绑在一起的，甚至是粘合的特别紧，但呢并没有让两个人融为一体，它只是用一种外力的方式，一种形式的方式，或者是用一些别的一些东西让两者呢紧紧的在一起。比如说胶带，我们知道我们要拴一样东西，或者是贴一样东西，甚至绑一样东西，经常会用这个东西。我们每天收快递的时候， 对， 我们要打开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把它剪断才能打得开，但那是胶带，那不是纽带。那孩子作为纽带和胶带这个关系里面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可以继续聊一聊，就是说孩子在这个夫妻关系里面到底是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纽带呢？或者说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好呢？或者我们怎么去理解孩子是纽带这样的关系呢？为什么说这句话？是因为现在有大量的夫妻在面临感情不和的时候，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很多的夫妻是因为有小孩而不选择离婚， 对 啊，这是一个普遍现象。那您觉得这样对吗？或者说有什么方式更好的去帮助他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和选择呢？ 的确，孩子应该是爱的结晶，应该是父母的结晶，但孩子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到底是胶带还是纽带，这个确实很重要。我觉得像许多父母，尤其在说打着高考之后，我们为了孩子高考之后我们再离婚啊，我们都是因为孩子，都是为了孩子，这样一切做都是为了孩子。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们把孩子口头上是为了孩子，心里可能也真的是为了孩子，但我觉得他们实际上是拿孩子当一个胶带，当一个借口， 当一个胶带， 用这个胶带呢把他俩这个已经分道扬镳的夫妻然后这样粘合起来，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没有真正的发挥孩子是纽带的这样一个作用。我理解孩子是一个纽带，应该是他可以去传递父亲母亲之间的这种沟通，这种声音的，是作为这样一个通道。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作用。而如果只是一个胶带的话，那就像刚才吴老师像粘快递一样，拿个透明胶夸夸 俩就站在这儿了、 嗯、 这两之间还是没有任何交流的， 嗯， 对吧，还是成为不了一体的， 嗯， 但是如果是纽带呢，那就是说孩子可以把母亲的声音传递给父亲，父亲也可以通过孩子把自己的声音传递给母亲， 嗯， 应该是这样一个，就孩子可以成为一个调节的这样一个作用。 嗯，也就是说呢，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啊，应该是去理解说，这种分手其实是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新的一种选择。 嗯， 换句话说呢，可以告诉孩子，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做父母的都还是爱你的。而这种爱的话，不会因为这种夫妻之间的关系的结束而发生什么改变。 对， 这种意识呢，我觉得是需要有一种传递的，对吧？就是你一定要让小孩知道，说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相处方式，其实是对于我们双方以及对你是不对的啊。这样下去的话，其实三个人 都是受伤害的， 都是受伤害的。所以呢，我们选择分手、分道扬镳，其实呢，并不是因为对你不重视或者说没有爱，反而我们是希望通过更好的方式，更能够发挥父母的作用的方式，去给予你更多的爱。 对对对， 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孩子的这种传递是正确的。而另一方面，作为孩子呢，我觉得也不必为父母的离异感到过度的伤心啊。 嗯， 有的时候我认为就是应该感到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父母本可以在婚姻破裂的时候就去离婚，去寻找新的幸福，但对于你的爱呢，他们可能暂时保守了一种秘密，这一切呢都是为了对你的保护。也就是说，对于这种事情上，孩子的角度应该是宽容的，要去理解父母。 对，我觉得孩子可以从积极的角度去理解，虽然说父母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因为出于对孩子的一种保护， 对， 虽然也可能这种保护确实没有起到相应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他们的出发点绝对是善良的， 对， 绝对是善意的。 对，就是我觉得父母和孩子的思考角度呢应该改变一下。 对， 小孩呢应该去理解父母这样做，即使你的父母呢用了貌合神离的一段关系维持了很长时间，现在突然之间好像是要结束了，你会接受不了。虽然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但是我认为你去理解还是应该善意的去理解，而且你要理解他们这样做事确实是为了你，为了对你的保护，你要心存感激才行。 对，我觉得如果这种更加积极更加乐观的去接纳去理解父母这种行为的时候，就是孩子的心态也会更加的乐观更加的积极。 嗯，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突然想到了这个作家池莉，他在有一本写给女儿的书里面的一段文字，这本书叫《来吧孩子》啊，他在里面呢写到了自己的那段婚姻。当时呢，他的小孩还在吃奶的时候呢，因为和丈夫矛盾不断啊，池莉就决心离婚。那个时候呢，年轻果决，两个人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激烈冲突啊，池莉也好几次冲出家门，就不再想回去了。但因为怀中有一个吃奶的孩子，就无法坚定自己的决心，还是回了家。看着孩子天真无辜的脸蛋，心软了，软了心，回了头，池莉就对自己提出了八个字：忍字当心，白头到老。女人就是对自己这么狠心，假如她舍不得孩子，孩子就是女人的全世界，再说什么都是多余。池莉带着悲壮的心情写道：当我的孩子太小，无法表达他是否需要父亲的时候，我算了，我不离了。当孩子需要抚育，没有时间写作的时候，算了，我就暂时不写。我不认为是自己事业的牺牲。就这样忍耐到了孩子十多岁。2000年，池莉从北京回来，一走进家门，放下行李，和丈夫面对面，女人直觉告诉她，这个婚姻已经彻底破碎。但在那一瞬间，他还是在为孩子感到悲伤。两人悄悄地去办了离婚手续，但是为了不影响孩子中考都没有说。婚姻就是玻璃做的，一旦破碎就是一地碎片，再也无法拼凑。但是为了孩子，这个家庭的形式感，一点一滴的细节又一定是要存在的，一定至少要让孩子在这个家庭里安静而快乐地度过初中三年，直到中考结束再说。终于池莉支撑到了孩子初中毕业的那一天。后来孩子呢被好的中学录取了，池莉也松了一口气。带着女儿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一次吃饭， 池莉觉得自己应该向女儿说清楚离婚的事情了，然后就一字一句字斟句酌地对孩子说，一池，我得告诉你一件事，我和你父亲。女儿立马打断他的话说，我知道，你就不用说了。池莉大吃一惊，你知道？你怎么知道的？女儿反而很大方地说，其实早就知道了，我上初中不久无意间在书柜里看到了你们的协议书。池莉顿时面红耳赤，倒是女儿解释说，我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看你不愿意让我知道，我觉得你们一定是担心我学习分心，担心我像别人的孩子一样闹别扭，不同意你们离婚，抱怨你们不为孩子着想，所以我想算了，我也不吭气儿，我就成全你们的苦心，就当我不知道吧。在婚姻里拧巴了十多年的池莉，还是女儿给了她定心丸，结束了这段婚姻，而女儿学业和生活也没受什么影响，后来去了伦敦大学，成为了非常优秀的一名女性。刚才呢，我们读了一段，其实就是池莉她在写自己的婚姻和家庭时候的一段文字，我们是用第一人称读的，叫来吧孩子。其实这段文字呢，也特别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就是高考之后说离婚这个事情。它是中考之后， 对，中考 其实都无所谓了，都是为了孩子的这个学业，或者是为了把孩子作为一个纽带，然后呢紧紧的捆绑在一个婚姻的一个 状态下。 您怎么看？就是听完之后是什么感觉？ 池莉是幸运的 啊， 虽然说在这个婚姻状态当中她有点不幸，但是她的孩子确实给她造就了一个非常幸运的状态，没有因为她的隐瞒，然后对她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对她对于婚姻的这个态度、爱情的态度，产生任何负面的影响。反而她能够更加积极的去理解父母的这种行为，母亲的这种行为，而且当她知道了母亲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呢，还会故意来配合母亲。既然父母不想我知道。OK， 那我就装出一副不知道的样子来，不要让他们觉得有些尴尬或者难受怎么样的。然后事后也没有成为任何的影响，该上大学上大学，该成为优秀的人也成为优秀的人。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池莉还是很幸运的。但其实换一个角度想，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是告诉大家，我们还是低估了孩子。 对吧？ 还是低估了孩子。 最后呢，突然发现孩子什么都知道，而且呢，他也就是在我刚才说的，在配合你们在演。 对， 也为了这个家，也为了自己，那就只好这样做了。 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故事其实就可以告诉大家，当真的父母之间出现了无法调和的这种矛盾的时候，要必须要做出个一刀两断的离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其实是完全可以坦诚的、开诚布公的去和孩子交流这个问题的。 对，也就是说我们说孩子是婚姻的纽带，这是正确的。但是不要让他呢成为一个胶带，其实胶带更不好拆开，就很难分开。有很多的夫妻之间的感情呢，就是因为有了小孩，然后呢就必须要捆在一起。它就变成一个胶带了嘛。 对对对， 但是呢这个东西的话呢，它很难去撕开，就像很多的那个快递一样，如果你不用剪刀，不用刀的话，你用手去撕它，你想给它撕开是特别难的。你别看它就绕了那几层。 对对对对，而且即使你是撕开的话，你也看到那个粘过的痕迹是遍体鳞伤的。 没错没错啊，当然我们也要理解啊，我觉得就是刚才池莉那段经历或者说那段话，让我觉得呢，真的是女人一旦做了母亲啊，她就不再是女人，甚至她已经不再是妻子了，她只是母亲。 这个的确是男人跟女人的区别啊。 对，就是母亲的职责似乎就是保护孩子啊，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所以就算是男人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适，大部分的女性呢会选择忍。 对， 时间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了，可是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时间过去之后又到了自己的中年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加的突出了。 对， 你会觉得呢你还得面对这个矛盾，还得解决婚姻各方面的问题，但是再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能力又下降了。 可以重新选择的机会，或者自己向往的那种生活，好像又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 是不是这个矛盾？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 现在有很多的女性，我认为都有心理上都有这样的一些，不能说是问题吧，都有这样的困惑。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就是把自己的爱完全放在孩子身上这种女人，甚至说就是夫妻双方啊，大家都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婚姻是你们两个人的，是夫妻两个人的，孩子是你们婚姻的可以说是附带品，如果你们两个人的婚姻，你们两人的关系都经营不好的话，你们的这个附带品肯定也经营不好，所以我说对于夫妻而言，首先重要的是要把心思放到如何经营好两个人的关系上，尤其是在孩子出生之后，千万不要把过多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不是说不应该放在孩子身上，是说在放在孩子身上之余，还要留出一些时间给夫妻两个人，这样的话两个人一起去面对婚姻当中的问题，然后才问题才不会越积越大，到最后无法调和。 当然了，从另一方面，我们在解决这种心理问题的时候呢，也要学会一种自我的满足和自我的安慰，就比如说刚才说到这样的一些女性，她们为了孩子那可能隐忍，本来是已经没有感情基础，甚至是必须要分开了，但是呢又因为小孩以后就一直忍忍忍，到最后小孩大了，她们觉得终于可以要结束这段婚姻，重新开始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人老珠黄，甚至是或者说已经没有那么多吸引力了，很难再去做出新的选择的时候，她们那种内心的那种痛苦，这个时候她们应该怎么去想，就是说她们应该想，我已经收获到了是啥，就这一切是我的一个选择和一个付出，或者说我已经收获到了我作为一个母亲所拥有的那些美好的东西。 对 啊，当然这些东西可能说你看你就这么说，但是呢你确实是这样选择的，而且你作为一个母亲来说，你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然后呢用了你这么长时间的去培养小孩这段过程所收获到的你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我认为也是可以来做一种安慰吧，至少是。 我觉得吴老师这个思路是，或者这个观点是挺好的，就是像这类的母亲呢一定要这么想 啊， 不能就像刚才吴老师这么想， 对， 我的这种付出 啊， 为了孩子的付出，虽然我现在年龄到这个人老珠黄了都怎么样，我的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的孩子成长得很好，那我的付出就是值的，我是为我的孩子付出，这是我的选择，这是我的决定，这是值的，这是获得了收益的，而千万不要往反了方向想，说你看，我付出了这么多年，你看这婚姻就造成这个样子，我多么悲哀呀，怎么样的，然后还要强加给孩子，说你一定要对我好，你要怎么样的， 对， 就这样想就不对了。 没错，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可以尽早的做出一个 理智的决定， 不会后悔的，甚至不会哀叹一生的决定。 对， 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再一次的强调，我们一定不要低估孩子的接受能力，而且呢，也要强化自己的忍受能力。就婚姻这东西，说到底就是一个缘啊，缘分，而缘里面呢，包含了选择。所以呢，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说：好的爱情，或者说好的婚姻，不是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而是你有选择权。 对 啊，这个选择权来说的话，一生当中的话呢，不是说到某一个点你才有，不能是说高考的结束之后你才有选择权。其实在漫漫人生的道路当中，在你结婚的那以后的所有的阶段，其实你都是有选择权的啊。所以这个选择权在于你，最后的决定也在于你。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那些真的是高考之后选择分手的那些夫妻，也希望你们一别心宽，两生欢喜。 对 啊，那最后呢，我们要给我们收音机前和网上的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年轻人说句心里话。说实话，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更多的是聚焦于这个已经将近40岁的这些父母们，他们的孩子已经考大学了啊，或者上学了。那对于年轻人来说，或者说对于他们的孩子这样的年龄来说的话，应该怎么去想？我们这期节目做完以后，我们希望就你能明白这么一句话，就是用心良苦就行了。对吧，就是说所有的小孩都应该明白，所以所有的年轻人都应该明白，我们之所以来谈论这些问题，来帮助这些人，来解决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因为你们，因为你。所以在这一刻的话呢，我觉得呢，我们就能达成相互的一种理解啊，相互的一种和谐，才能够真正的找到一种